咁经文话：阿能当知是善男子啊，穷之行凶，衣食浑然，以灭生灭，而衣直灭，精妙微言，能令己身根格开合，亦以十方之类通觉，觉之通敏，能入圆言。嗱，呢段经文咧就系讲响个色音里边修呢个禅定嘅境界。佢话穷之行空咧，就系话灭咗呢个行音嘅生灭已经空啦。咁所以咧就进入呢个阿赖耶识，恢复翻原本呢个色心，叫做衣色浑然。哦，这个时候呢已经灭了世间一切生灭的法了，已经灭了世间一切生灭法的时候呢，就在这个寂灭不生不灭的色音之中，虽然色音已经显现，但是色音的精华个妙次咧，未曾达到圆满。虽然未能够达到圆满，但系已经能够令到自己嘅身体里边六根嘅，平常我哋而家嘅六根系咪分隔啊？啊，眼混眼，耳混耳，鼻混鼻，身混身，我哋分隔六根分隔。但而家咧，根六根嘅分隔咧，已经成就开合。合则一心，开则见闻各知，互用的，不会说分别隔外的。所以在这个色音里面呢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，就不但自己内的见闻各知是同一个色性，连十方世界所有十二类众生这个色心呢，大家都通了，互相通达，吻合你的声音和我的声音没有分别的，所以呢能够进入圆满的最根本的圆，圆就是圆满，声音是尽开腔遍法界无所不在，叫做圆。这个圆呢，两个圆不同的，一个圆呢，这里没有写出来，一个圆呢就是圆满那个圆，圆满那个圆呢就是说这个色音尽开空遍法界无所不在，叫做圆。另外一个圆呢，圆本的圆，这个尽开空遍法界的色音是一切众生的明根，是本圆。哦，即是说行音尽了之后，色音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能够进入这个色音圆满的生命根本的境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再进一步用功呢，就可以令到色音呢这个精妙显现，就破了这个灭结，采消这个灭结呢就可以成佛了。但可惜啊，就在这个将成佛明成佛之间这一念呢，他就起执着，心魔起了，依所归，欲依所归，立增上因，生性计者，是人则堕，因所因执，娑毗伽罗所归名态，成其伴侣，迷佛菩提，蒙失之境。欲依所归呢，就是指这个色音破了行音，归这个色音显现。这个共行就为修这个一心三共的共行为能归，这个色音呢是为所归，即是说这个修行的人呢，在这个 色受想行四音都消灭咗啦，色音显现嘅时候，已经灭咗呢个所归嘅次，因此咧就执呢个色音系为增二自性，响呢个色音嘅定境之中咧。是立这个色音为增而自性，就以为这个色音就是增上的因，这个增上因是能生以就默默，所以叫做生是性解。这个人呢，因为这一念妄想呢，就堕落因所因执，因为色音本来不是增因，仲是妄想的境界，但是他认为是一切法的真因，所以呢就堕落这种因所因执，而成为这个外道。因此这个娑毗迦罗这种外道呢为他的伴侣，这种外道叫做娑毗迦罗，翻译叫做王法。因为他这种外道修行修到非常非非常次天的时候呢，他就认为这一念呢就是命替，执这个心呢，这个定境就命替是什么，就是说这个是孟佛的声音，孟佛的声音，这个命替呢是一切法的始祖。那这一种人呢，这种外道呢是执这个命替为这个孟法的始祖。现在修这个守灵验王帝定的人，在色音里面用功行依智力，没办法冲破这个色音的境界，于是呢反而将这个色音为真因，同埋这个外道所执的命替为真因没有分别，因此呢就迷失了法的菩提，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法的妙觉果海，于是呢就忘失了他修行的正知正见，忘失了正知正见，那结果怎么样，堕落外道咯。我们知道外道还有没有生灭的，应该再有生灭。外道呢他执着这个色音，色音破然后可以成法嘛，色音破然后可以取消一切生灭嘛，色音未破他就停留在个色音里面，那于是呢他就邪知邪见，又说自己是孟法的声音，又说自己 是上智不灭，那甚至是破坏三宝，那于是呢他再会堕落，这个天福享尽呢受尽呢再会堕落，是不是还有生死啊？根据这点来讲呢，行音尽就未能够消灭生死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第一种境界。第二种境界呢是能非能执，都是心里面的心魔所起的妄想。阿难由善男子，穷之行康以灭生灭，而依直灭精妙未现。这几句是话跟前面一样解释，即是说消灭了行音之后，是在这个空的境界，空所空灭嘛，咁所以呢所有生灭都消灭，这个寂灭的色音现前了，但可惜这个色音的境界未现，如果再进一步去修行呢，就达到这个色音现的境界，就进入涅槃了，但可惜他就在这个时间执着。这个时间怎样执着呢？欲依所归諗为自体，开空尽开空界十二类内，所有众生皆我生中一类流出，生性解者是人执堕，能非能执，摩斯首罗现无边生成其伴侣，迷佛菩提忘失之境。即是说这个善男子修行的人，由止供的力填了行音这个色音显现的时候，那呢如果他能够再进一步呢，就会破色音了。 可惜他就在这个时间呢，在这个色音里面，这个色音是争妄和合的、啊、因为呢既然是争那份就没有生灭，妄那份仍旧有生灭的，所以但是他生灭好未逝，这个生灭未逝未除、啊、所以这个精争妙觉未现、啊、所以他的体和他的作用未曾能够二千步显现。若果能够在这里再进一步，所谓八尺光头从进步的话，就可以进入这个玄妙的真而自性的根本，就可以发现我们本觉妙性。但可惜这个人呢，就享受这个停留于所归的色心之中呢，諗为自体啊，这个色心就是我的真心啦。这个是真假和合，不是真的，他諗作为是真心。那于是呢，那他就执这个真心，这个色心为能生、啊、能生什么？能生宇宙萌法、哦、其他那些众生呢，宇宙一切法呢，就是所生、哦、所以能非能执、这个就是属于邪知邪见，错认了八色为妙觉明性，认为八色呢是时狂横遍含吐十开，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开尽开空界，尽开空遍法界都是这个色音、啊、所以呢十二类生、啊、即是说尽开空界所有的众生都是在这个色心之中流出、啊、一类流出，即是、啊、这里是似是而非、啊、我们是不是有一句诗说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是不是无不云归此法界，这两句是话是形容真义自性的境界。但是现在这个色音是不是真义自性呢？不是，未达到真义自性，因为它未世那层世，未世的生命未破，但这个人就认为这个就是、无不从此法界流，认为这个色音呢是产生一切法，十二类众生以及这个依部正部都通通是由这个色音流出。事实上是在佛教来讲是一切为色、啊、一切为心，就是这种境界，似是而非，差一点那么多、啊、于是呢他就认为世界众生依部正部都是这个色音所生出来的，实际是这个色音为能生，实际是不是呢？不是，实际这个色音不是能生，所以呢就变成外道了。这个摩斯首罗呢是翻译叫做大自在天，是大我问天，因为为什么这个色界最顶的层天呢，他觉得呢他是世界的始祖，即是等于其他的外道呢说这个天子呢是创造万物、哦、即是这种外道，众生世界呢都是由他而生的，他这个摩斯首罗天认为他是生产生这个众生世界、嗯、所以呢这一类外道呢就跟这个修定的人呢知见是一样一样。那这个外道、啊、变成大我问天呢、啊他寿命生长一万六千有创，哇好大好大、啊、寿命一万六千大劫、啊、而且有神通能够现无边那么多众生、啊、所以呢他自己呢称为自己是世界子、啊、这种外道是世界子，是不是真的呢？当然不是啦、啊、世界子是谁？是我们的真心。所以呢他这种是邪见，邪见之的外道呢为这个修行人的伴侣、哦、那你说惨不惨、啊、 修行修到咁深入嘅境界，就嚟破色音成佛啦，佢然后堕落外道咁，系咪？呢度经话：是命第二，立能为心，成能是果，慧眼圆通，背涅盘成，生地问天，我遍言种。呢、这个第二种执着系讲出佢名称，因为呢个人啊，认为呢个色心是十二类众生的命根、啊、所以就立这个色心呢为能生的因心，十方众生呢为他所生的果，这种执着以大我问天为同一类的，所以就成为他伴侣堕落外道了。第三呢就是常非常执，由善林子穷之行空，以灭生灭，以依直灭，精妙未现。啊，呢度又即系话破咗行音色音显现嘅境界。欲依所归，有所归依，自而生心，从彼流出十方虚空，含其生起，即依都起啊！所先漏地，作增上生，无生灭解，在生灭中早计上智，计划不生，亦未生灭。自寻安自寻迷，生性计者，是人则堕，常非常执。计自在天，成其伴侣，迷佛菩提，忘失之境。啊，呢度咧系第三种执着。若依所归，有所归依，意思系话。在个行音尽的时候，色音显现，啊，即是说行音尽就归于这个色音，这个色音呢是为他所依的地方，啊，那依是呢就在这个色音的地方呢执这个色音为究竟，为自己的身心，啊，都是从这个色音流出，因此呢认为这个色音啊是能生这个十方世界一切有情无情，所有的有情无情依报正报都是从这个色音而生起的，这个呢就认为这个色音就是真相啦，没有生灭啦，是不是啊？色音是不 是不是真常先？不是。是不是没有生灭啊？不是。是有还有未世的生灭。虽然说色音是直灭，是只是说它的本身有一份不生不灭啫，但它仍旧有一份生灭嘛。必须要破了这个未世这份生灭，灭了这个相续的心，去往前增，然后才是上智增心。但是现在呢色音未破，就认为这个是上智 增心，立这个色音为上智增心，太早了，哦，所以呢他不但啊迷了这个生灭的色心，不懂不认识这个色心有生灭和不生灭，而且又迷失了这个增心的不生灭，等于有人呢不懂得这个是真金，又以妄堂作真金，以假作真，因此呢就沉迷不悟，沉迷不悟呢认为这个色心是真相的，实际不是真相的，叫做常非常执，叫做这个第是第几种啊？第三种常非常执。这个色音大白阿赖色仲有生灭的部分不是真相的，他现在就认为他是常自不灭，所以叫做常非常执，因此呢就迷失了佛的菩提咯，忘失自己的知见咯。那么这种人啊是谁可以做他伴侣呢？戒自在天成其伴侣， 自在天，头先摩西手落就是色究竟天，色界究竟天，而家自在天呢就是欲界天顶，他法自在天。这种人呢界这个上色音为上字，实际不是上字，这种执着呢以他法自在天的天顶这个波层魔王呢是相等的计执，所以呢这个波层魔王成为的伴侣，同魔为伴侣就会忘失了自己的正知正见。是名第三，立因依心成妄计果，为应圆通背涅盘成生颠倒种。这几句说话呢是总结其名，这个人因为妄想执着这个色音为能生我身心的因，是为我所归依的次，所以呢就以这个还有未世生灭的色音呢是为真相的果，这样执着呢就违背他所修的圆通，无办法接近这个涅槃城，而这个涅槃城背道而驰，所以堕落外道，生响颠倒种。执着这个色音是现象的，为能生我的身心的种类，这种是颠倒的戒执。